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文艺一下，带领大家去逛一逛世间的那些美术馆。我们值得去逛的美术馆实在太多太多了，但是每一间美术馆里却都拥有它独特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为一幅作品都值得一去的6间美术馆吧。不是每一座美术馆都为了每一件作品而诞生，但是每一间美术馆里却拥有最重要或者是最值得最吸引人的那一幅作品。那么今天就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下最值得打卡的6间美术馆。可能每个朋友都在著名的美术馆遇到过类似的尴尬事件，人们摩肩接踵挤在某一幅世界名画或者是展品的面前，里三层外三层，举着相机、 iPad 或者是 iPhone， 伸长脖子和手臂，努力将自己的脸和美术作品纳入一个取景框当中，也许还要加上嘟嘴、小叉手以及可爱的姿势。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不会顿时索然无味呢？是不是时空错乱到以为走进了某个风景区呢？每一个美术馆都不是为了每一件作品而诞生的，他们被精心打造是为了容下美学各异的万千作品，而没有丝毫的冲突。只看其中人人皆知的一幅实在是太可惜了。有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美术馆里也静悄悄地展示着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画作， 而著名美术馆里世界名画的旁边，也许正挂着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油画呢。不管是美术馆或者是画作，好的作品当然值得你千里迢迢与之相会，但若你只为了拍一张和他的合影照，那么也太小看逛美术馆的乐趣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专门的谈一下有价值的美术馆和画作。在去逛美术馆的时候，不妨放下你的社交软件，用你的眼睛和心去感受美好即可。那么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这家美术馆是日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博物馆，这里的明星藏品呢，便是莫奈的睡莲，画于1916年。 Last night, in gray stocking. 当然没有人不知道莫奈这个名字吧，印象主义开创者，光影色彩点触式的画法。1840年，莫奈出生于巴黎，从小擅长速写漫画，与马奈、雷诺阿、巴齐耶、希斯勒等艺术家都是私交甚好的。这幅藏于日本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的睡莲，创作于1916年，重点描绘的是水面与花。睡莲品种丰富各异，画面构图紧凑，让观者以为自己置身水面之上。莫奈痴迷于表现日光照射的四季更迭在自然现象中产生的种种效应，所以呢，常常反复描绘同一场景。他特别建造了一个玻璃墙式的花园工作室，将画架装上滑轮，以便根据睡莲池塘光影的变化恰好的去调整。莫奈的一生共设计创作了近300幅以睡莲为主题的作品，可见他对睡莲是情有独钟的。而更有趣的是，收藏这幅作品的东京上野的西洋美术馆本身也是一件艺术作品。这个馆呢，是由法国的建筑大师柯布西耶设计的，有着典型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线条简洁而优美，这也是柯布西耶在日本留下的唯一作品。西洋美术馆于2016年和世界各地的16件柯布西耶作品一同被认定为世界遗产。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去逛一逛不同的美术馆，看一看那里的真实名作。接下来我们去往日本仓敷大原美术馆，那里收藏的明星作品便是高更的《乐园》了。这幅作品创作于1892年。后印象主义时代的最重要的人物便是保罗·高更了，他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象征主义画家之一。他的一生都在世界各地辗转颠沛，与梵高是挚友。高更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所以他的画作奔放自由且极富幻想色彩，直到他过世之后才成名于世。高更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用心而非眼，满腔热情，画笔飞走。乐园这幅作品凸显了他的创作风格，实验性的专注当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无处不在的强烈色彩。在当时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高更通过象征手法描绘出了充满异域风情的理想化乐园。画中的伊甸园就是源于他私人的一张印尼爪哇岛婆罗浮屠寺的照片。高更笔下性感丰满的夏娃伸手去摘一枝花，而不是苹果。红翼蜥蜴在他耳边窃窃私语，画面并非传统的西方表现，而充满了东方的风情。而这座日本冈山县的仓敷大原美术馆呢，是日本设立的最早收集以西方美术作品为主的私人美术馆。除了高更之外，莫奈和马蒂斯的作品也藏于馆中。美术馆是由日本建筑设计家药师寺主持设计的，为了呼应西方美术的主题，入口处呢还设计了古罗马柱的样式，而馆内却充满了日式的风情。庭院回廊折射着四季的变换，与入口混搭，相映成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巴黎的奥赛博物馆，这里的明星藏品便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创作于1863年。爱德华·马奈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奠基人之一。1832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富裕的家庭，却是富裕阶层的反叛分子，拒绝当律师，也拒绝参军，选择成为一名画家。他每日花费数个小时在卢浮宫临摹大师的经典作品，反映19世纪巴黎社会图景的写实画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凭借着《草地上的午餐》，马奈引领了西方美术从现代主义到印象主义的转变。他挑战传统，痴迷于探索摄影光线、淡化视角等现代技法。这幅画作的创作灵感便是来自于提香和拉斐尔。画作中两名穿着时装的男青年与一名裸体的女性并坐，而裸体女性面无羞涩，直视观者。左拉曾因这幅画作在《费加罗报》上对马奈大加赞赏。草地上的午餐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奥赛博物馆呢，是巴黎近现代美术馆，除了马奈之外，还有毕加索、塞尚、罗丹的作品也藏于馆中。 其前身便是奥赛火车站，19世纪时是巴黎市中心的火车终点站。博物馆的改建由建筑设计师维克多拉鲁操刀，外部采用折中风格的石头对火车站的金属结构进行了立面的改造，而内部呢则保留了现代主义和工业革命的痕迹，货物升降机和电梯都被原装保留了，天顶的钢筋裸露是当年为了迎接1900年巴黎世博会而改建的建筑作品之一。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去往各大美术馆寻找那里的明星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伦敦泰特美术馆，那里的明星藏品便是透纳的《古罗马》，创作于1839年。约瑟夫·马罗德·威廉·透纳在浪漫主义时期被誉为是光线画家，因为对自然栩栩如生的描绘备受推崇。他是水彩风景画的开创者，也是油画大师，被视为是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以及抽象主义风格的先驱。古罗马以古喻今，表明了他的时事政治观点。阿格里皮娜是一名忠贞的将军遗孀，将被害的丈夫的骨灰带到罗马埋葬，这一悲剧性的场景预示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从侧面烘托出了纳透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悲观看法。画中白日月升预示着罗马帝国气数将近，画家将经典的罗马建筑笼罩在橘黄色的日光当中，给观看者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力。纳透的这一幅古罗马藏于现在的伦敦泰特美术馆，泰特美术馆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比起对面有着高耸大烟窗、鼎鼎大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来说，这里要低调许多。它收藏了公元1500年至今的各式藏品，是英国最古老的美术馆之一。泰特美术馆的前身呢，其实是米尔班克监狱，1983年的时候改造成现在的美术馆。最著名的部分当属是科洛尔画廊了，由普利兹克奖得主詹姆斯·斯特林爵士设计，被认为是后现代建筑的重要作品之一。它的建筑表皮将临近建筑的材料和细节都引入其中，形成了相互呼应的结构。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意识。这里是 FM 986。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赶往德国慕尼黑美术馆的旧馆，那里的明星藏品便是布歇的《趴在沙发上的裸女》，创作于1752年。法国洛可可风格大师弗朗索瓦·布歇是18世纪最具名望、最具时尚的装饰艺术家，以洛可可式的田园风格绘画著称。布歇1703年出生于巴黎，是大画家尼古拉斯·布歇的独子。1765年，布歇成为了国王的首席画师。1770年，在卢浮宫逝世。趴在沙发上的裸女中的人物是一位15岁的画模。布歇突破传统的框架，摒弃了那种可望不可及的维纳斯式的美人的固有套路，把这故作放纵姿态的女子画的是天真无邪，如孩童一般。趴在沙发上的裸女现在藏于德国慕尼黑美术馆旧馆。这座美术馆是慕尼黑艺术区的一部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术馆之一，也是收藏早期绘画大师作品的著名的美术馆之一。美术馆由王储路德维希一世委托建筑设计师利奥·冯·克伦泽建造。当时这座美术馆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建筑，二战中呢建筑的一部分被损毁严重，至今被修复的建筑仍然可以看得出过去被破坏的情况。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一间美术馆是伦敦国家美术馆，这里的明星藏品是尼古拉斯·普桑的《潘神的胜利》，这幅画作创作于1636年。尼古拉斯·普桑是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的画家，也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普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安德利镇，是贵族之后，为当时的路易13世国王画了不少作品。普桑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神话、历史和宗教故事。普桑死后，法国绘画界为推崇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专注，出现了普桑主义之称的派别。潘神的胜利是一个酒神式狂欢的场景，普桑最爱的主题，展示了仙女和森林之神以一种极为正式的布局环绕自然之神的场景。在这幅画作当中，潘神俯视众人的庆祝活动，面部被煮沸的常青藤枝叶染红，象征着包括戏剧面具、牧羊人拐杖、还有牧神枭以及祭祀的麋鹿。这幅作品引起创意性和精准性，被认为是普桑作品当中的里程碑。这幅画作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大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几乎是伦敦的必去景点。国家美术馆成立于1824年，藏有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多名大师的优秀作品。